港人理性分析，明辨是非。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亦都在网上撰文话，极度关注去年至今十多宗涉及爆炸品和危险品的案件，种种迹象显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社会大众必须正视，不容恐怖主义落地生根。他又说，政府正是密切审视情况，不排除会提升恐袭威胁的级别。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36名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都有出席。据了解，韩正在会上发言说，今次就港区国安法立法，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不要低估中央对做好今次国安法的决心，认为决定重意义重大，能够保持香港一国两制运作。韩正亦都提出对港区人大代表的三点希望，包括希望港区人大代表回港之后，能够用香港人的语言宣传和解读好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做好安定人心的作用。又希望人大代表能够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解决深层次矛盾。中央会坚决支持特区政府解决有关问题。此外，希望人大代表能够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安外 Mandy 先同大家更新一下啲道路状况啦。而家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介乎唐街同埋东角道之间一段嘅轩尼诗道来回方向咧系封闭，同埋由坚拿道天桥南行去坚拿道东下行斜路呢一段咧都系暂时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元芳一段多车，而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丽港城一段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马嘉烈医院对开一段挤塞，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军营一段都是多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转车站这一段都是挤塞的，而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近 TML 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丽城花园一期。东铁方面，为了配合沙田马场今日的运作，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列车不停马场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劇場編劇導演殷拔圖。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推介一個劇本，叫《真相與復和》。這個劇本是一個英國編劇 Debbie Tucker Green 所寫的。其實在2016年都在香港上演過獨劇，是錢進進的獨劇沙龍，找了胡海輝做導演和翻譯的。原本這個劇本首先是2011年在英國首演，它的故事集中处理一些地方曾经经历过政府残暴镇压平民，那这个社会为了要更加公义更加和平地走下去，于是就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这个剧本有两个亮点， 第一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空，整个剧本横跨了几个地方的，包括1998年的南非、2005年的卢旺达、1996年的波斯尼亚、2007年的津巴布韦和1999年的北爱尔兰。咁啊，编剧都唔系就系讲紧政治嘅，其实佢主要集中咧去描述咧呢一啲受害者嘅家庭点样去面对翻加害者嘅时候忐忑嘅心情。佢哋想知道佢哋嘅亲人喺临死之前有冇讲咗咩说话，有冇喊，着住啲咩衫等等。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喺咁写实主义嘅剧本里边咧，编剧都加入咗一啲鬼魂嘅角色，包括死去嘅受害者。咁佢哋都会翻嚟同屋企人见面啦，同埋去面对加害者嘅。咁我都相信呢个剧本《真相与复活》喺咁戏剧化香港咧，依然系可以一读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哇，两点十分啊，星期二日中女宅男晒很大。 你好啊，中女彭程。 系，曾志豪， 我哋又翻嚟。 各位听众，大家都好啊。 系啊， 呢个礼拜就真系 唔知你好唔好 咧？好啦，系。 系啊，因为今日你要出省嘅话咧，啲省城嘅街道咧就比较杂乱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有好多嗰啲即系中间停一停你咧，可能都要同你打个招呼。 有啊，我头先翻嚟嘅时候都见到啊，对面嘅即系我喺港岛区。翻嚟啦， 系 冇错。咁我见到九龙出去港岛呢个窝打路道个方向啦，中间都有啲车都停咗喺度截车，系啊，截成啲车咁。 我头先谂咧，我哋喺度讲嗰啲古代比喻咧，咩驿站喺度骑马啊嘛。我怀疑咧，如果以前骑马嗰个年代咧，佢都有中间可能话，楼下过路check 下先咁样咧。你知唔知 会？佢真系 check 下先。 系啦，真系 check 下先。你知唔会有个咩后果啊？ 检查下。 嗱，你有冇骑过马？ 睇跑馬我就有，騎過馬冇啊！ 你已經冇騎過馬？ 你有啊？ 我哎呀嗰啲騎過啊，嗰啲你去啲旅遊風景區咧， 冇啊冇、啊。 你幾蚊？跟住佢話啊，嚟嚟嚟，做一圈都有試過啦。啊、你知馬個特性係咁樣咧，佢一路行一路屙嘅。 系嘅咩？ 好劲噶！ 我睇赛马嘅时候又冇嘅。 嗰啲跑紧啊嘛，我头先讲一路行啊嘛，你点解一路跑？我又 唔系我咪就 你有跑过步噶？你都知一路跑冇得鼠鼠噶嘛？ 乜都做唔到啊！净系跑嘅啦，系啊，系嘅咩？你慢慢跑嘅时候， 慢慢行咧。 慢慢踱步嘅时候系嘅咩？ 系啊，嗰阵时我哋试过。 你嗰只马肚痛啫，系啊，人哋学骑马会唔会咁噶？ 会噶，佢一行行下咧，佢突然间咧就放一大束水出嚟，你知唔知佢所谓流马尿？佢真係好勁噶嘛，跟住咧又行下咧，啲人就會大驚小怪，遊客嗰啲話佢屙臭臭啊，佢一篤篤佢啪啪啪咁樣咧，咁梗係真係會嘅。咁 我有啲懷疑。 点解真噶？ 我唔信啊，因为香港好多人都有学骑马嘅，冇理由啲马只只马都系咁。 如果点学？佢会随时随地噶。 点学？ 佢会即刻有人搬走嘅，真噶。咁嗰阵时，因为我哋试过喺你而家服务紧嗰个电视台啊，佢都喺我哋嗰度做过一辑节目，拉只马入个厂度拍嘢啊嘛，好巴闭噶嘛。嗰阵时只马仔喺个厂度咧。佢行下行下就篤屙幾篤噶啦，咁跟住即刻咧就得，嗰啲清潔工人就出嚟啦， 就喺度清潔啦， 即刻就攞個筆咯。 咁 點解我頭先講呢樣嘢咧？唔係我係想話咧，如果古時候咧就應該唔會，如果咁嘅大件事，因為啲馬咧全部排曬隊咧又唔喐得咧，咁咪屙到成條路都係咯。啲馬如果攔住咗咧，喂客官，你不如快啲幫我過先啦。只马如果唔系忍唔住屙噶啦， 而家咁样，头先我翻嚟都塞车嘅，真系个司机真系急到赖 啊！急到赖啊！唔知点算啊！真系， 系啊吓。不过今日都留意翻嗰啲交通啦，尤其即系交通嘅变化啦， 咁 啊啲隧道口啊，又或者你尤其是而家今日过到去港岛区呢一 边啊，冇错 冇错，咁可能有啲路已经封咗啊，改道啊咁样，有啲流动紧样嘅人群嘅情形啊，喺唔同嘅街道嗰度出现噶啦。 系啊，喂，我过去呢个礼拜咧，我觉得我自己睇。做咗几个纪录啊！ 系，我哋接受好多唔同嘅，即系同好多人倾偈。 系啊，最紧要诶，嗰啲一嚟系啦，咁二嚟咧就系我最高纪录，我终于都诞生咗啦。 咩啊？ 就系咧朝头早十点开始讲嘢， 系 我就唔系讲做嘢，因为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做嘢噶啦。我朝头早开始十点开始讲嘢， 嗯， 我最后收声系几多点？ 半夜 半 一点钟，真系。 30分定40分， 真系靠把口揾食啊！ 唔系啊，我觉得咧，即系我破咗个纪录咧，就系原来嗰个声打开挨到咧，嗰度有几多钟啊？哇！ 十点到一定系一点咁上下咧，一个队系嘛？ 系咯，唔系唔止，梗唔止一个队，你知道十点系啊。 中间仲要，总之不停讲嘢咧，无论系同工作有关嘅讲嘢啦，定系我中间摄咗个时间见啲 friend 咧倾偈咧，都系讲嘢咧，不如讲一路讲一路讲。我系最尾应该得一程咧，就系我揸车翻屋企嗰三十分钟内咧冇讲过嘢嘅啫。哇，跟住咧。第日哑咗咁就 系，系啊，哎呀，咁你用错把声啦， 系啊， 系啊，哎呀，做广播嘅咧，最紧要系用啱把声啊嘛，咁咪第二日唔会声沙啊嘛， 系， 你要练习多啲，要讲多啲先得啦，真 系，系啊，由一点讲到十点讲到一点啊，真系，哇， 口水都干啊， 口水都干啊， 咁个个都会问你，系啦，咁多次 咩都好啦， 系咪又讲下你嘅事啦，又讲下香港嘅事啦，咁所以都特别多嘢讲。 跟住我第二个纪录咧就系。明明睇正人妻夫妻的世界最尾嗰集，我分咗三次睇，都仲未睇晒。 点啊？因为好多人揾你啊？ 唔系，因为每晚咧，我可以开始自己煲剧嘅时候咧，影夜妈妈咧，真系恰着咗啊！我睇到咁上下咧，听到佢猛咁话：薛生宇，薛生宇。 都 我瞓着咗啦， 都啱嘅，都好明白。 我分咗三次啊，所以你唔好剧透啊。 我唔会讲住嘅，因为我都未睇啊。 你都未睇，你仲斋我喎。 呢个礼拜实在太忙，太多嘢做，即系我自己在公在私都多嘢做。 系咯， 啱啱即系啦，有啲老人家身体又唔系几好，人生都进入倒数嘅阶段啦，所以就即系呢几排都忙住成日去老人院嗰度探佢。 OK OK， 因为就即系疫情底下咧探唔到噶嘛，即系冇得去探佢，咁所以就可以即系啦，依家预约翻啲。时间咁样可以去见下佢睇下佢啦。 哦，咁真系要珍惜最后时光， 把握即系最后嘅时光去见一见佢啦。咁啊，另外当然亦都有都唔系几开心嘅消息都系吓。咁有啲识得嘅前同事 系 冇错系啦。咁啊，又系离开咗咁。 系系。 好，所以呢个礼拜都百感交集啊， 都 可以话系，都好多嘢发生啊。 咁所以，但喺越系你觉得即系乌云密布嘅时间咧，你就更加应该攞太阳油出嚟咧，提醒自己，我总有机会见到阳光，要晒太阳。 我哋要保持，应该点讲咧？即系点都要面对住你继续活着生存嘅日子。咁所以啊，系啦，心态决定一切。有阵时真系嘅，所以有一个好嘅心态去迎接你未来嘅日子。 系咯， 系嘛？知道噶啦，明知道可能即系呢一个嘅日子叫所谓嘅逆境波噶啦，系嘛？咁啊，继续打落去咯，系啊，继续行落去咯。 哇！呢首歌一嚟啊，如果你已经有共鸣嘅话咧，恭喜你啊！你嘅年份又翻咁上下。 系啊。哎，啱晒而家， 因为呢只歌真系好耐噶啦。 这都是，但是换季可能靠第二人士。 哇！呢一隻歌真係喺嗰 我聽到毛管凍啊，唔知點解，我第一次聽呢隻歌係毛管凍啊， 抄翻出嚟啊，係咪喺啲即係籠底嗰度啊？皇后大道東啊，羅大佑同埋蔣志光，1991年啊呢隻歌， 使唔使暴露下自己年紀啊？你第一次聽嘅時候係一個咩狀況？ 細路細讀書嘅時候， 係啊， 細路仔嘅時候， 細個咧，細個嗰陣時聽呢隻歌咧，我諗你頂籠就覺得咧。節奏好明快啦、 啊， 因為真係好容易上口噶嘛，係同埋咧又充滿喜悦嘅、 嗯， 好似咧真係見到人哋咧大锣打鼓咁樣咧， 都撐撐， 係啦，咁、 啊、 而且佢嗰個名咧又容易上口咧，皇后大道中啊，皇后大道東啊咁、 啊、 樣咧、啊，你淨係諗緊哦咁多皇后做乜鬼咧？ 係 係啦，好多皇后大道喎、 啊。咁啊嗰陣時係香港嘅即係前途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就 91年 嘅時候係啊，咁大家談論好多嚇，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背景底下咧。就有呢一只《皇后大道东》呢一只歌曲啦，咁啊作曲系罗大佑啦，写词咧而家呢一首词系林夕填词啦，咁啊91年嘅时候咧收录喺《皇后大道东》嘅即系专辑里边啦，咁但系原来咧，诶只歌即系揾下啲资料咧睇翻啦，又抡下又觉得几得意，呢一只歌咧就罗大佑就作曲啦，咁啊当时之前咧未揾阿林夕写呢首词之前咧，好似话揾咗另外两个填词人嘅，就揾咗阿林振强同埋潘月良咧就写咗歌词，咁但系就冇用到，咁卒之咧阿詹叔嘅介绍阿林夕俾阿罗大佑识，咁跟住咧阿林夕咧就用一种叫做细路仔嘅眼光啊，去睇当时发生 咁佢嘅辈份喺。头先嗰几位词人嚟讲咧， 佢好后生啫嘛， 佢嗰时好后生，同埋咧，我突然间想话，喂，其实詹叔自己都绝对可以填啦，但 系 估唔到最尾辗转反侧，又嚟到阿夕爷度， 系啦， 系啦，嗰阵时佢就应该唔系叫夕爷嘅，应该就系叫夕少嘅啫，系啦，哇，但系我觉得而家出到嚟咁啊，即系唔使讲啦，几多年之后呢个成为咗经典，同埋呢个小孩嘅眼光咧。又好鬼准嘅， 系啦系啦， 小人眼光咁准嘅，佢点解唔写只歌系买六合彩嘅？真系， 即系细路仔用纯真嘅眼光去睇世界。 系啊，几得意啊！因为好多嗰啲暗语啊，嗰啲咩嗱。如果咁計啊，有冇一啲歌詞咧，你係要去到好厚好厚咧，你先至明噶？ 我係乜都唔明噶。 係啊， 係啊，嗰陣時咁你淨係唸口簧，跟住想啊，係係東啊，定係中啊，定係咩？ 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嗰陣時好快咧，其實你都好容易 get 到噶。譬如嗰啲咩自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啊，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咁啊好白啦，都明啦。但係你又覺得好樂觀喎，純粹講下搞新意思啫嘛，冇乜嘢啊。同埋搞搞新意思都係嗰個年代嘅口頭禪。嚟噶，系突然间嗰一轮咧嘅用语，我都系出处都唔记得咗啦。嗰阵时成日话搞搞新意思，而家我冇人会讲呢句噶嘛， 系 噶。嗰阵时唔记得咗系发生咩事，可能系咪因为唔知系讲咩另起炉灶嗰啲 friend 咧？咁、 哦、 然后我觉得几型咧，就系一个。硬币背后咯，跟住你即刻就会攞翻嗰个英女王头像嘅银仔出嚟啦。咁呢啲就好都几明显嘅。 系系系，咁啊当然马照跑，舞照跳啊，等等呢啲咩批准马匹一周跑两天呢啲，梗好紧要啦，系咪先？我理得你发生咩事啊？系咪？ 我靠呢只歌，我先知原来赛马跑几日嘅。 哦， 因为我唔跑马啦。 你屋企亦都冇人跑马。 冇人跑马， 咁怪之得啦。 系啊，系咪即系话91年到而家个规矩都冇变？ 两日吓。 哦，原来咁样， 系 咯。 一路都系跑两日嘅，系啊，咁啊当然啦。就讲翻当时嗰、那个大家可能系咧主权移交嗰种感受啊、气氛啊，笑下当时嘅嘢，或者即系叫做讲翻当时发生嘅即系事情咁啦。估唔到系咧套翻落去而家呢一种嘅状况嗰度，攞翻出嚟听嘅话，又好似有啲共鸣啊，或者咁讲啊。 有啊，好犀利噶，咁有人话人越懂事就越唔快乐、 嗯， 因为罗大佑嗰阵时就话可以回到一个童谣状态，对我哋生命幻想嘅空间咧就反而最大，咁啊、嗯、都系，即系你越大个咧就越容易唔开心咁样嘅。同埋如果你用呢只歌同其他对比咧，呢只真系又戏弱好多嘅，譬如阿许冠杰佢嗰只。即係同舟共濟咧，又或者之前嗰只華之利97咧，就都幾有趣嘅。 移民心態嘅歌曲啊嘛，嗰陣時 都多呢一啲咁樣嘅選擇嘅咁樣。 係，不過當時都係嘅，嗰個氣氛大家都我都仲記得啊，係雖然好細個，記得啲人咧喺天橋排隊去攞白皮書啦。 係。 咁跟住然之後我睇翻嗰啲新聞片段啦，啲人排隊好似 仲打交添㗎。係 啊係啊，攞嗰啲 居留權 係啊係嗰啲 form 啊。 系啊，咁所以呢排你仲要银幕上面咧不停洗版咧，你咪见到阿郑裕玲表姐你好嘢啦。 系啊， 总之咩咩、 啊、 桥段都好啦，咁啊突然间有一个集体回忆就翻咗嚟啦，咁啊大家就自己望下呢啲情况，睇下你嘅心情会如何啦。喂，但系咧 又拉翻嚟香港現實啦。咁啊，當大家冇嘢做嘅時候咧，又或者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咁你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活動去做噶嘛。琴日我聽到我老婆咧，佢屋企知唔知做咩啊？ 整餅啊？ 唔係，嗱，佢對話咧，我係都係見住佢對話咁樣嘅。佢攞住個 earpiece， 跟住咧就一路講就話：咁依家我約你噶咯。然后就话喺祠堂等啦，咁样 喺祠堂 系啦，跟住咧，然后我即刻我咩住祠堂，跟住夜晚咧，再过一阵，听到我就话：喂，你喺边啊？咁啊，明间就出嚟噶啦，咁样咁，然后就要约埋一齐噶咯。咁、我哋约埋一齐， 咁奇怪，打麻雀唔通佢 系啦？去边咧？咁样，然后就话：喂，我仲见唔到你嘅，你喺边啊？跟住我望住佢，你喺屋企喎？点解你个电话里边会同人讲话？我哋约咗你，你喺边咧？咁样 咁， 知唔知做紧咩啊？ 咁似鬼故嘅， 真系知唔知做紧咩？ 佢錄緊音啊！ 好啦，再俾多個你估，原來佢話咧，而家有香港咧有一類人咧，你會聽到佢哋講嘢咁樣講嘅，摸妹妹，摸一下好咯，佢衰人嚟嘅，佢摸完之後啊，仲整爛曬我屋企啲嘢啊，你而家認住佢啊咁樣，咁然後我老婆都會， 佢排緊戲啫係咪啊？ 然後我老婆咧都會講話，喂，我可唔可以嚟你都會摸妹妹啊？哎，我最多我俾你摸翻啦。跟住我话，老婆，你讲乜嘢啊？你跟住我决定忍唔住就冲入去。你讲乜嘢啊？咁样 同边个讲嘢？系 啦， 边个嚟嘅？ 佢就 喂， 咦？点解全部都系唔系？全部都系女仔 friend 嚟嘅？打机啊！ 啊，咩 game 啊？摸妹妹， 唔系之前嗰只咧，动心啊，嗰只动物之心啊。你知唔知原来 有个角色叫妹妹啊？ 原来咧 有个地方叫妹妹、啊， 佢系咁样嘅。我即系同大家一齐苦中作乐咧，都几开心嘅。点解话咧会夜妈妈咧？佢会同人哋倾电话，话唔知约埋啲乜嘢咧？原来就系话佢哋里边咧可以约啲朋友咧去个岛度啊嘛。咁跟住咧佢就会咧就话嗱，我哋约齐，而家真系九点钟嘅时候咧就约大家咧嚟我岛度玩。咁所以咧，佢就會有所謂嗰啲咧，即係 call 人嚟嚟啦。咁、然後大家就可以一齊喺個島裏邊咧，佢就傾埋電話啊嘛，即係就真係好似當係咧喺度交談緊咧，就話：喂，我哋一齊捉蝴蝶啦，我哋一齊斬樹啦。 咁我妹妹係咩暗語嚟咧？我想請問。 原來佢話咧喺呢個 game 裏邊咧有呢個術語咧，我大概記得佢嘅介紹咁樣嘅。譬如佢話咧，你如果想學習一個技能嘅話咧，又或者你想擁有一個物品嘅話咧，你自己擁有咗啦。咁如果其他人咧都想学识你呢、這、一个，譬如话唔知咩钓鱼啊，或者编织嗰个技能啊，或者唔知嗰个物品嘅话咧，佢话咧你可以点样做咧？邀请佢哋上嚟你嗰个岛度，咁咧就摸一摸嗰样嘢，咁咧你就等于学识咗呢个技能啦，你就可以咧带住，譬如话我本来唔识煎 pancake 嘅，咁我上到嚟你个岛度，你系识煎 pancake 咧，你就将嗰个道具摆喺嗰个游戏画面度，摆喺游戏画面嘅地下度，你走埋嚟咧，你只要掂一掂呢个道具。 咁 你就 會得到 呢 個技能啦。 但我唔明點解佢哋咧喺個 game 裏邊咧，將呢一個暗語同埋呢個名詞就變成真係摸妹妹。咁於是乎咧， 咁妹妹係一樣乜嘢技能嚟咧？ 唔係就係佢哋呢一種嘅動作稱呼咯。 我明白啊， 即係話你摸呢個物品，全部統稱就叫做摸妹妹。 咁係咪所有嘅角色去到人哋嗰啲島嗰度，或者要學識某一種嘅技能 都 係 要咁樣做 咯？全部都係我哋一齊摸妹妹。 係啊，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咧？ 有幾個妹妹俾我摸啊？ 佢 哇好核突，可能要令人誤會啊！ 佢話佢試過咧搭巴士咧，網上面有人分享咧，佢話試過有人搭巴士嘅時候咧，成車人就聽到有個靚妹喺度傾電話就話。咪讲咗咯，妹妹摸一次嘅啫嘛，你想点啊？跟住大家呆咗，跟住咧佢话有啲人就爆笑，然后咧就话识笑嗰啲就知道系玩紧 game， 但系唔识笑嗰啲就呆咗。你讲乜嘢啊？咁样 好彩唔系一个叔讲啫， 系 如果佢嘅巴士度， 你话如果我玩咁点算啊？我又要同人讲话，喂，我仲要可能称呼对方嗰个男人嚟个，喂阿 John 啊， 你 俾我摸下妹妹啊，唔系，即系同人倾电话，阿 John 你俾我摸下妹妹啊，我唔该你啊，最多我俾你摸翻我妹妹啊。吓死我！好啊，跟住我同我老婆讲，我好认真同我老婆讲话，老婆 唔好喺街度乱咁讲呢啲嘢啊！ 我唔准你乱咁讲呢句说话。 哇！你咁恶、啊， 实在太核突啦！呢、這个讲法系啦，你唔觉得真系好黐线嘅？ 系啊，好容易令人哋有好多联想、啊。 但系原来咧，过呢只 game 咧有好多礼仪咧，同埋现实生活咧。譬如我老婆同我讲咧，佢话今朝十二点，你记住唔好阻住我，我要上网打机，即系玩呢只 game。我话做咩？佢话。我要 all in 买所有大头菜，我话咩嚟噶？佢话你当买股票啊？佢话里边就当股票嘅升升跌跌， 哦、 我要买晒佢，然后咧就可以即系等佢升啦咁样。 完全投入咗落去，咁、我话咁都好嘅。 系系 喺而家呢个世界里边，你咪喺个岛里边同人all in 大头菜啊， 自得其乐啊， 同啲妹妹倾下偈啊。 暗语可能迟啲都要谂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大批市民下午响应网上号召，由铜锣湾出发往湾仔方向游行，反对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警方一度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又出动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戒备。李俊杰在湾仔现场报道。警方表示，自下午第一点起，铜锣湾有暴徒集结，袭击警察并向警察投掷硬物，而在轩尼斯道、怡和街和菲林明道等的地方都有暴徒以杂物堵路，多条行车线被阻塞。警方正在现场执法，并使用最低所需的武力，包括施放催泪烟。警方警告暴徒立即停止违法暴力行为，并且呼吁市民尽快前往安全的地方，警方会现场继续采取执法行动。交给李俊杰在湾仔现场报道。 是，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湾仔嘅轩尼斯道啦，同埋天乐里嘅交界位置噶。大批防务警察啦、警车啦都在场戒备，而头先咧啱啱停泊喺近道路至道嘅水炮车同埋冲锋车啦，亦都已经经过呢个呢度嘅位置啦，就向铜锣湾方向驶去噶啦。冲锋车上面咧亦都有警员持枪戒备噶。而大约喺几分钟之前啦，喺轩尼斯道近天乐里呢个位置啦，有警员同埋市民系争执。其后一度有警员向在场的市民和记者喷这个胡椒喷雾，有市民就眼目不识，由在场的医护协助。讲回今次是有网民发起下午在铜锣湾和湾仔游行，是反对国歌法和港区的国安法的。而其中的湾仔呢，头先我是头先在其中一个起点湾仔的修顿国球场一路行过来的时候，見到隔一段路咧，就一批嘅市民啦，分別佢哋會叫口號啦，有時亦都遊走喺唔同嘅地點咁樣。而喺灣修頓球場附近咧，亦都有部分嘅商店咧係落閘噶。有照常營業嘅雜貨鋪就話啦，其實星期日嘅生意咧向我淡靜噶啦。如果有示威遊行啦，對生意影響唔大噶，而且唔會構成騷擾，因為市民咧話只係佢哋遊行相信問題唔大嘅話。亦都有啦，報紙檔嘅檔主就話啦，如果遊行示威持續啦，加上疫情影響啦，可能係令到生意咧損失九成噶。咁講翻啦，頭先喺銅鑼灣方面啦，警方亦都一度吹施放呢個催淚彈嘅。警方就話啦，自下晝第一點起啦，銅鑼灣有暴徒集結襲擊警察，並且向警察咧投擲硬物，而喺軒尼斯道、怡和街同埋菲林明道等嘅地方啦，都有暴徒以雜物堵路。多條的行車線被阻塞，而警方正在現場執法，並且使用 最低所需的武力，包括施放催淚煙。警方就警告暴徒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且呼籲市民盡快前往安全地方，警方會在現場繼續採取這個執法行動。咁而家我哋見到啦，即係軒尼斯道啦，個交通都係嚴重受阻嘅，因為現時咧有大批嘅電車行唔到啦，亦都係有好大批嘅警車在場戒備，間不時咧就先見到幾架嘅汽車咧就行過啫。咁我哋咧仍然會繼續留喺現場啦，同大家留意最新嘅情況㗎。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 唔該曬李俊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 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就有受到道路状况影响啦。而家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唐街同埋东角道咧系封闭，同埋坚拿道天桥南行去坚拿道东下行车路咧都系暂时封闭。电车方面啦，咁介乎波斯富街同埋糖水道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就系、是、介乎波斯富街同埋糖水道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咧挤塞，车龙咧塞翻上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同埋清风街天桥近英皇道。同埋为咗配合警方行动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元芳一段多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马嘉烈医院一段挤塞，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军营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而家系2:37啊！呢、這个礼拜喺香港当然有好多事情发生啦， 系 政治嗰个嘅气压当然系好大啦， 冇错冇错， 都感觉到噶啦吓，因为嗰、那个即系国家安全法吓，已经讲咗喺人大嗰个议程嗰度系啦，会倾啊，咁啊嚟紧又表决啦， 我直情觉得开心咗， 系嘛， 放心晒， 因为 漏布以填漏洞以填补，短板以补齐，我直情觉得而家系最安全嘅时间，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所以多咗人有心机谂咧，就系话不如试下去移民咯，咁样佢呢度都安全咗啦嘛， 几快啊啲 系啊，都安全咗咪冇事咯。 观众咪啲 系啊，啲网友啊， 反应 系啊， 咁啊系咯，我因为我嗰日星期五嘅时候都有听你做节目啦，咁啱嗰日因为我平时做嗰个节目要让路，要睇政府工作报告啊嘛，系嘛紧要啲啊嘛呢样嘢， 梗啦梗啦梗啦， 咁所以我又哎呀。无端端又揿一揿，哎呀，你做紧节目喎，咁、又听你咁讲啦，佢话哇，原来好多人查询啲移民， 有啊，好多人查询 移民嘅数字话，哇，点样话，直情系 仲话，总之话即系 单日急升十倍啊，咁犀利啊，真系 系咁啊，嗱，你话即系其实咧，有咩地方嘅人啊，对于移民啊，比香港人更熟悉啊， 比香港人更熟悉， 梗系啦，喂，由80年代。数到 咪就系香港人咯， 咪就 系 香港人咯， 即 系你话其他地方嘅人咧搞移民咧，可能咧都会即系一件好复杂嘅事咧。但系你香港呢个社会讲移民咧，我怀疑啊，你喺条街度咧，你问人哋去旺角啲巴士咧，未必识答你。你同人讲话，喂，有冇人知道点样移民啊？喂，我试过，喂，我阿爷试过，我爸都试过，系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识答你，喂，我有经验啊，我试过啊，咁样。好搞笑 嘅，系啊！我哋即系嗱，头先我哋之前播呢个皇后大道东嘅时候啦，咁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啦，都弥漫住一种嘅气氛，系啦、啊！我哋为咗我哋 自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系啦，冇错，系咪要去谂下即系啦，将来啊咁样要移居去第二啲地方啊？嗰、那个系一个时期啦。我睇翻以前。 前嗰啲書去講啊，嗰陣時喺六十年代尾嘅時候咧，都曾經試過有一段日子又係啊，有好多人啊， 走難啊嗰啲， 係啦，唔係六十年代六七嘅時候，係啊，冇錯，係啊，因為又係啲政治嘅風波啦，大家都好明白啦，當時，所以嗰陣時都有啲有錢佬啊，即係咁講啦，係啦，都移去第二啲地方，去美國、加拿大嗰啲好多嘅嗰陣時都係。 嗱，今日咧，即係如果你話想同大家所謂講呢個移民嘅話題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就配合翻我哋節目嘅特質咧，係同一樣嘢好有關係嘅，就係、是、嗱，一個冇拍拖冇家累嘅人咧，諗移民咧係方便啲嘅。 一個冇家嘅人， 即係我咁樣諗啊，唔係啊，譬如如果你話咧，而家你想移民咧，可能如果你冇咩男女朋友單身嘅，咁你係容易啲嘅。 如果我係單身男人啊，我梗係烏克蘭啦。乌克兰嗰度有好多靓女噶，我喺网上面见过，有望好多，我唔知道喺乌克兰当地咪有。 书里边睇到有好多，同埋会俾你有机会遇到好多， 好靓嘅， 仲要俾你遇到又会肯冧你嘅，又有冇咁多？你话俾我听， 我睇嗰啲网，我睇嗰啲网咧，你记唔记得之前有讲几个咧好出色嘅中国嘅男子， 系冇错， 喺嗰度娶咗啲好靓嘅乌克兰嘅女仔做妻子， 系冇错。 咁我记得我哋喺节目都讲过， 有 话佢咧喺屋企整饺子， 系 喺屋企个厨房，咁啊 净系着件围裙啊，里边唔着衫噶， 围裙啫，佢着 bikini 啊，喺厨房嗰度整饺子啊。好似做健身咁啊！你话几好睇啊？ 只饺子啊，只饺子几好睇啊！你明唔明啊？乌克兰嗰阵时，大家成日讲话最出名系边个？舒夫真高，佢同你讲啊，去到嗰度真系要好高噶，你唔系点搞掂啊？ 哦、你讲身家系嘛？ 身家又好， 身高 都好， 都好 如果唔系搞唔掂噶嘛？但系你啱嘅，即系我觉得。即係我哋成日混咁多移民考慮因素裏面咧，我唔知道其中一種考慮咧，會唔會就係你對你未來成家立室咧係一個重大嘅考慮條件？嗱、你話嗰啲咩有細路嗰啲咧，咁啊梗係諗我啱啱邊度讀書好 啦。 但如果你話你可能係即係所謂單身人士，咁你又唔知點解你都想搞移民啦？咁會唔會其中一個考慮咧就係諗就係、 是、你就係烏克蘭？ 唔係烏克蘭，係啦，其中一種會唔會諗就係邊度嘅拍拖指數啊、成家立室指數機會多啲？ 咁我知啦，好多 即係會唔會咁諗咧？ 好多男士可能都會去諗就係諗啊台灣啦、 啊。 日本啦、啊，系嘛？你成日都话嗰度啲女仔好温柔噶嘛？ 嗱，我讲啲政治正确嘅嘢俾你听。 好娇俏噶嘛？ 我讲啲政治正确嘅嘢俾你听。我身边真系有啲朋友咧，佢系好早，我谂佢2000年咁上下咧，即系再过多2000年咁上下啦，2005年嗰啲咧，佢就翻咗大陆做嘢。去到后来咧，佢直情系你话佢叫移居，可能又唔系，即系移民又唔系好适合噶啦。 太太嘛， 系啦，你话佢移民就唔适合噶啦，因为即系都系自己地方嚟噶嘛。但佢就定居咗嗰度咯，咁原因咧就是、因为佢话，喂，嗰度咧真系 点啊？ 佢就真系住又住得大，咁然后咧佢觉得嗰度嘅生活又娱乐化多啲，甚至乎你话咧即系要揾伴侣嘅话咧，嗱呢个系好关键嘅， 都系。 佢话佢喺香港揾唔到， 啊哈， 佢喺里边揾到。 仲要唔止一个添。 咁佢又唔知佢啦。无论你觉得个原因系里面啲人贪你钱啊，定係贪你咩都好呢，对我嗰个朋友嚟讲呢，佢就话我喺香港真係搵唔到。 一种优越感啊。 係啦，我喺香港真係搵唔到嘛。咁所以嗰个年代呢，嗱讲緊係即係。 几年先。 起码十零年前㗎啦，因为而家我都唔知呢隻歌仲冇得唱。十零年前佢就已经呢冇再返过去，冇再返落嚟㗎啦。佢、可能落嚟呢就探 下。上海啊。 唔係啊，广东咋。广东咋。唔係暴龙哥啊，广东一带咋，真係。即係对，好明显，我嗰个朋友佢个圈嚟讲咧，佢你叫移民又好，佢拣个地方咧，佢第一时间谂咧就 系， 喂，我喺嗰度咧吃得开， 直情 仲要系受到女士欢迎， 系啊， 咁起码唔使俾人白眼啦、又唔使俾人嫌啊，咁样 咯。即系佢拣咗一个地方系啦，既能够生活得到， 系 亦可以满足到佢即系成家立室呢个嘅心愿， 即系心愿咯，系啊。咁所以你话点解另一种大家谂嘅就系、是？你话想去台湾呢、可能有个好单纯嘅諗法，都唔知道我哋咁样諗真定假㗎。 是啊，我就其实觉得唔系 㗎。係啦，我哋嗰个单纯嘅諗法就係话台湾女仔会唔会 就純樸啲咧？ 你成日都係咁講， 佢會唔會我哋喺香港，如果俾女仔嫌棄嘅，會唔會台灣嗰度啲女仔就反而識欣賞你？阿強，我看到你善良的靈魂。我们来吧，系啦，即系会唔会有会唔会有有咁嘅美丽嘅一个幻想咧？ 你去台 湾 去几次啊？ 去咗好多次。 你咪每次都系咁幻想啊？ 唔系，咁你去台湾，你又真系发觉佢哋嘅人同你倾偈淳朴啲嘅，佢又冇嫌你着衫老土嘅。 佢唔讲你听。 唔系啊，佢都着得好淳朴嘅。我有台湾朋友，佢系香港人嚟，佢移民咗之后咧。佢话其中一个佢认为嘅分别就系话，台湾人着衫真系冇乜所谓噶。你喺香港咧，你觉得你着得失礼咧，你都唔敢落去唔知边度咩中环嗰啲咧。佢话台湾人好似相对着得淳朴啲都 OK 噶。咁会唔会令到某一啲嘅港男可能会觉得话都好啊？去到会唔会吓？ 我唔觉得 佢欣赏我内在嘅灵魂咧。 但系你哋都系因为人哋靓同埋温柔。比港女更加即系觉得个距离会即系拉近一啲， 温柔系行先啲嘅， 系啦，又靓系嘛，咁所以可以好似容易接近啲、亲切啲，系啦，所以你哋会中意咯，系嘛，冇咁拜金添啊嘛，仲有， 我谂都系噶，佢哋比较着重学术嘅修养， 系啊，文青啊嘛， 文青啦，其实好啱我， 系嘛，咁如果大家移民谂移民嘅话，系咪都会考虑埋呢一点咧？即系 我觉得都会， 荷包够唔够钱之外，考虑下啲细路到底喺边度读书 之外咧，都要考虑下爸爸个幼稚园老师啊， 叫咩地灵人杰， 地灵人杰 紧要嘅呢啲， 系唔系？因为真心咧，我觉得有啲人咧，佢其中一个考虑点咧。佢真係覺得我去到另一笪地方，我會唔會有更好嘅待遇？呢個待遇呢係全方位㗎嘛，無論係居住呀、就業定係擲偶，會唔會有一個更好嘅機遇呢？嗱，我哋可以先拋低呢個第一個問題呢，因為我同頭先彭晴望一啲資料呢，成日都好似喺外國有好日子喎。譬如呢有一單新聞呢，你有冇印象就話80後港男赴日本卖鸡蛋仔，仲要娶埋日本妹妹， 系系系， 哇！你见到几多人几羡慕啊？ 早排都咪即我谂系早呢五六年， 系啊， 中间发生好多呢啲嘅， 好多噶， 系系系， 即系我唔知道我哋呢啲系一厢情愿定系咩咧？嗱，所以第一个问题可能抛低咧，就系唔知道我哋有冇啲朋友咧，你搞移民啊，或者谂移民嘅时候咧，你其中一个考虑点就系异地嘅所谓姻缘，对你。择偶嘅好处，同埋有冇啲成功例子咧？你系听过咧？ 系 佢真系去咗外边，可能佢工作，公公下作 就 娶埋妻， 落地生根啊！ 系啦， 喺嗰度多唔多嘅咧？其实 系啊系啊，你多唔多发觉喺本地唔吃香，冇乜人 show 嘅，去到外国有人欣赏我啊！佢终于都冇人会唔会再盘问我咧，就话你有冇楼啊？冇人盘问我啦，可能我就系问你，你的理想是什么？ 系啊，唔紧要，我呢度有后面一大块田啊，你就 帮你啦。有冇啊？系啦，我哋可以一齐种大头菜噶，欢迎你可以打嚟。 妹妹， 嗱你讲啊，我唔敢啊。妹妹你做传统， 因为即系生爸爸系啦。既然即系大家啲反应咁快，系咪？ 系 最近好似呢几日系咪都谂呢个 谂好多啦， 移民啊咁样咯。咁我哋不如就索性今日从呢一点开始切入啊。 系啦，由恋情开始。 系啊。姻缘会唔会是你其中的 考虑呢？ 考虑呢，打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然这个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点来的。 不是，我 为 什么可以问下彭晴的？他那时在外国，他觉得他恋爱机会多一点，还是回到来香港呢？我为什么逼他讲？ 1872388。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you're just like me. I 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I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Mm-hmm.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is nature, everyone is God, everyone is love and light and vibration.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Everyone gets mad sometimes and maybe they shoul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Yeah, look out for all the heroes in your neighborh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ife sure would be sweeter if everybody woul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睇下啲好嘢，谂下啲好嘢先。 冇错冇错，系啊。 尤其是喺啲咁闷热嘅日子里边啊 ，Jason Mraz 嘅 Look for the Good。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讲话移民咧，咁啊第一个角度掟出嚟咧，就系话究竟多唔多咧？你认识嘅朋友或者你听过啲故仔，你自己咧可能系去到嗰度咧就有段好好嘅姻缘，即系反而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可能呢度即系。久旱都未遇到好嘢，去到就逢甘露啦，即系一转咗一个外国嘅环境咧，可能真系完全文化各样都唔同晒。嗱，其中一个例证系咩咧？你有冇见到好多嗰啲娱乐圈嗰啲朋友咧？佢同前一个散咗之后咧，佢个好快投入恋情咧， 系 个外国人嚟噶， 系 个外国人嚟噶。咁除咗你话可能佢对圈内外呢样嘢就会更加容易接受之外咧。可能真係一唔同文化呢，對嗰種欣賞呢又爭好遠㗎。係呀，究竟即係多唔多有呢一種嘅脫胎換骨呢，喺香港冇人理，去到外國好受歡迎。系啦，有冇呢支歌唱？ 你而嚟哦，我谂起我 啊，头先你未答我哋喎， 你听埋我讲先。我之前有个同事系啦，冇错，佢就应该系喺佢点样认识佢男朋友咧？就系佢香港人啦，佢个男朋友就 系 英国人嚟嘅。咁佢哋认识咧就喺香港。咁啊，嗰阵时佢男朋友嚟香港做交换生，系啦，咁佢哋就喺度识咗。咁啊，识下，跟住然之后咁啊，读下。当然佢男朋友就翻去即系英国啦。咁然之后咧，佢哋都呢个叫做long 啲恋爱。都經歷咗好幾年嘅時間，咁啊放假嘅時候有陣時佢又飛去啦，就或者調翻轉頭個男仔又飛嚟等等啦。但係去到舊年，呢個女仔卒之落咗一個決定， 就係 佢申請呢個嘅，應該佢係最後一年申請嗰啲 work holiday。 哦， 咁所以佢就喺英國嗰度。做嘢，申請咗一份工，咁跟住然之後就諗住，我諗佢做一年嘢到，跟住就咁結婚嘅話，就會留喺嗰邊咯。 哦 ，OK， 佢係。系咯，系我即系最新近见过嘅呢啲叫做异地恋，跟住然之后就跟对方过咗去生活嘅一个例子。 系啊，好多时候你都系会真系 咩嫁到世界边咩、 啊、 天边啦、 啊， 系、啊啊、会有咁样嘅情况噶嘛。咁、啊、所以嗱、啊，其中一个角度就大家可以讲下啦、嗯，究竟有冇真系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啦？ 系系、啊啊、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好似好叫所谓普遍咗，我真系好记得当时咧，应该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一个单身嘅女仔咧，咁、嗯、样去外国嗰度话想留喺度做嘢，当然好难啦。嗰啲移民政策又冇咁冇咁即系松啦，又冇呢啲咁嘅 working holiday 啦。第二咧就譬如好似我记得当时有个 auntie 其实我都叫 auntie， 其实姐姐嚟噶啦，应该 okay, okay, 单身嘅，佢就好向往咧就外国嘅生活嘅。咁、但系咧当时咧就如果系单身嘅女仔咧去美国嘅话咧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噶。 佢怀疑你， 佢会系怀疑你过到去。唔走 okay, 去到唔走跟住就留喺嗰度。咁就係你嫁人啦又或者搵嘢做匿埋喺嗰度生活。所以係 但你本来如果係移民就梗係赖死唔走 啦。好难移民㗎。係囉。当时係好难移民。单身人士其实去到而家就话有好多啲咩专才移民啦、啊，咩投资移民啦、啊，相对比较多啲。以前九十年代、八十年边咁多嘅啫。你如果唔系亲人嘅，其实即系系好少噶啦。 系好难嘅， 好难嘅。读书嘅移民 系啊，呢、這个咧亦都勾起我哋一个第二个角度嗰种回忆咧、嗯，就系、是、一啲影视剧集咧、嗯，究竟描述八九十年代咧香港人移民嘅嗰、那个。故事咧、嗯，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因為我哋好多聽眾咧，其實即係都好記憶好好噶、 嗯， 即係可能亦都就係你哋而家經歷緊嗰個年代咧，八九十年代咧、嗯，我啊拋磚引玉咧，我記得嗰陣時候有幾套電影作品咧，佢、 嗯、 都係同描述這個呢個移民咧好有關係嘅。第一個咧。就是富贵逼人定是再逼人呢嗰套。 富贵再逼人。 富贵再逼人。咁嗰陣时咪话 富贵逼人富贵再逼人富贵再三逼人。 係啦但係佢移民嗰出系再逼人嚟嘅。 係 啦。就话阿彪叔同埋阿肥 嫂。係 啦佢哋终于中咗钱啊定係咩呢 中咗六合彩。 就要移民去温哥华。咁然后中间当然发生好多古灵精怪嘢啦。但係你隐约呢记得佢嗰个主族呢、嗯、都话俾你听。去到唔開心啊，去到唔高興啊、 嗯， 最後好似都係要翻嚟香港啊咁、 啊、 樣嗰啲咧，即係嗰陣時都反映呢種心態咧、嗯，就係、是、好多移民嘅作品主題，嗯、但係冇話俾你聽咧，就話外國好正噶、 嗯， 我哋移咗去嗰度之後咧就精神爽利啦，咁冇喎，通常都有啲麻麻地喎。咁第二個作品咧就係、是、呢個冷門啲嘅，我覺得。Beyond 日記之莫欺少年窮。 哇！呢套戲真係唔記得喎、啊。 嗰陣時嘅陣容咧，除咗有 Beyond 四個之外咧，仲有王靖雯。 嚇、啊，即係王菲。 未改名做王菲、嗯，就係王靖雯嘅嗰個年代。 講咩嘅呢套戲 係？主要就係講佢哋四個咧，就係即係所謂窮小子啦。佢、嗯、哋就各自，我冇記錯咧，王冠中咧嗰陣時係做呢、這個所謂嘅咖啡仔啊，係、 嗯、 呢個交通督導員。哦佢就經常都俾人歧視， 嗯、 就話你都唔係正式嘅所謂交通警， 嗯、 就喺度成日笑佢嘅，俾人哋鬧佢啦咁樣。咁然後另外就黃家駒唔記得做咩工作，嗯、有太耐啦。阿黃家強咧就要同阿王靖雯咧就拍拖嘅，但系王靖雯系有钱嘅，系、 嗯、 啦，我冇记错系呢个咁样嘅组合嚟嘅。咁啊，世荣我唔记得咗咩角色啦、嗯，太耐啦。但系總之有一幕咧，就係阿黃家駒咧，佢哋成家想移民去美國。咁咧，佢哋就好似仲有爆起症嘅、爆邪嗰啲嘅。咁佢哋想移民去美國，咁咧佢裏邊有音樂咧，就影住個美國個移民官喺香港啊嘛，就望住呢一班咧要嚟移民嘅香港人。哇！佢嘅電影個角度咧，就係話佢想象呢一班咧，全部都係，哎呀，我哋好想嚟美國啊！你快啲俾我哋嚟啦，我哋嚟求你啦，我哋嚟拜你，好有優越感嘅，係啦。咁然後嗰幕咧，經典嗰幕咧，就係話黃家駒佢哋成家人咧。終於儲夠錢啦、 嗯， 就可以移民，個個都 OK 咯。係、 嗯、 得黃家駒唔得，佢話點解啊？你個仔嘅 body check 咧個報告咧就話影到個肺裏邊咧有啲黑影， 嗯、 我哋唔知佢咩病啊，冇得去。 哎呀，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點會咁噶？咁、啊、後來先知係咩嚟嘅咧？原來咧就係話佢為咗慳錢，佢日日食皮蛋瘦肉粥。佢就話咧，裏邊係啲皮蛋積落去嘅， 啲圓啊，係咪啊？ 唔係，佢話啲皮蛋啲積啊，咁樣啦， 皮蛋啲積 係啦，咁所以咧，佢 黑黑地咁， 黑黑地咁樣咯， 咁樣令到佢個肺有黑影啊？ 係啦，即係其實我唔知有冇醫學根據啦，但係佢橋段係咁樣做咧，咁最後出嚟就梗係好嬲啦，因為佢就話原來就因為黃家駒累到大家冇得移民，而且因為佢窮，佢要食。皮蛋瘦肉粥，冇得食好嘢，所以就累到咁。哇！你谂下呢一个呢几个片段咧，系令你反映出当时香港人嗰种心态，就系话， 你移咩鬼民啫、 嗯？ 又俾人哋当你乞衣，又俾人歧视，仲、嗯、要系好惨啊！挨到几辛苦啊！日日食皮蛋瘦肉粥，唔好去啦咁样咯。 嗯， 嗰阵时其实好得意嘅，好多人移民，是但系更多嘅情绪就系叫你唔好去移民嘅。 系 系啊， 谂起又好似系。 系啊， 就算好似诶， 嗰阵时你唔喺香港噶嘛，已经 唔喺香港啊， 系咯系咯， 加拿大读书。但系正如好似秋天的童话咁样啊，发哥都系喺唐人街嗰度，即系做下 中国同学会会长 啊，系啦，中学会会长啊，得闲走去赌下啊，即系佢好似好潦倒啊，住喺嗰个跟住 唐人街， 唔系跟住铁路嗰个 basement 嗰度啊。总之有嗰啲火车经过咧， 再 逛咁，系啊，环境都系好差，即系同我哋可能想象外国嘅生活系好好咧。其实嗰个系啦，相差系好远咯。 系咯，喂，唔知我哋听众咧有冇一啲八九十年代呢一种影音作品嘅回忆咧？可能你都话 古仔 系，我都记得唔知边套剧集讲移民故事。事咧，你好有共鸣嘅，都不妨可以打嚟讲下。 系啦，今时今日你又会唔会再谂起呢两个字又浮现喺你嘅脑海嗰度？ 就系疑问。一八七二三八八。 三星、LG 等企业已经向中方派遣1000多人。另外，泰国今日冇新增确诊同死亡个案，系今个月第四次单日零确诊，全国累计3040人染病，56人不治。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后少少近中环广场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电车方面，介乎波斯富街同埋糖水道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港岛的道路状况方面，由坚拿到天桥南行到坚拿到东下行车路，告士打道东行近景隆街，告士打道西行近波斯富街，还有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唐街和东角道以上的道路现在是封闭。其他情况就是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在近波斯富街是非常之挤塞，车龙塞上去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而大坑道和黄泥涌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都是交通繁忙。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元芳一段多车，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丽港城一段多车，现在车龙已经消散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军营一段龙尾仍然在映月台，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马嘉烈医院对开一段仍然挤塞，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李郑屋泳池。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端儿啊，夜妈妈咧，你怼咗个下巴咁出，系有咩用噶？ 你有所不知噶啦。将个下巴推出去，除了应付镜头低抄的方法之外，夜晚在广播度仲可以保平安添。 是咩？冇人同我讲过。 要我夜晚翻电台，俾咁多录音同收音设备包围，唔推翻个下巴仔出去出事噶嘛？ 哎呀，我做咗10年啦，都唔知啊。 所以你咪冇人知咯。 由5月25日开始，记得星期一至五晚上收听12至2，有我庄端仪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会话埋俾人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 乖啦。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喺5月25日至6月14日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 详情浏览 ess.gov.hk。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3:08啦吓，咁大家都今日都关心嗰啲 喂，出边 交通 各样 状况， 自己留意啦，哎呀，人身安全真系要注意啦，真系要 吓。系啊，冇错啊吓，咁今日我哋中女宅男省大彭程曾志豪啦， 系 同大家都倾下啦。咁呢几排有咁多事发生啦， 系啦，其中一个就移民啦， 系啦，系咪会喺柜桶底搲翻出嚟呢个字，突然间喺脑海，定系唔系？其实可能呢几排你都有考虑噶啦。 咩啊？可能啲人喺柜桶底搲翻咩 ？BNO 啊， 一早已经有好多，我听我身边啲人讲，做咗企尾，做咗企尾，做咗企尾，揾得翻未？揾得翻未？ 即系你以为佢系咪即系最受欢迎嘅血型系咩型啊？就是、B 型同 O 型咯，加埋 BNO 系啦。 突然间好多人都炒出嚟谂翻呢件事啊嘛，所以今日即系我哋都开咗几个角度啦。有冇啲人系因为去咗外地，无论定居生活之后，发觉焕然一新，唔单止工作好咗，最紧要揾到个伴侣。 系啦系啦 系啦，因为 可能都揾。本来所以就离开，会不会呢？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讲下啦，系咪真系香港喺择偶市场呢？即系咪同外边真系有咁大分别嘅？香港冇人揾得成嘅，出到去就搞掂咗咧。嗱，呢个一个 angle 啦，另一个咧就系好多我哋啲八九十年代，可能即系生活嘅嗰个阶段咧，我哋啲听众。可能你會見過嗰陣時好多港產片啊、咩音樂啊、電影咧， 係啦係啦， 可能同移民有關嘅， 有啊，好 反映嗰個心態嘅，係啦，會唔會你都可以同我哋即係 分享下咧， 重温一下，或者你自己嘅故事咧，可能就話係啊，我同阿彪叔咧嗰個故事真係一樣嘅，我去到温哥華 中央六合彩啊， 係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勁啲，可以我咪成龍個紅番區咯， 係啊，成日打啲黑社會啦， 好犀利啊！究竟嗰啲故事係點樣嘅咧？ 係啦，打嚟1872388呢個時間，我哋又聽下歌先好嘛？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介绍嘅呢一只歌，我哋一齐听一下先，好唔好？响起呢个前奏，相信你都应该会好熟悉，一点也不觉得陌生的， 仲有一啲淡淡嘅哀愁。 系啊，呢只歌系喜多郎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1985年时候嘅呢首作品《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冇错，的而且确咧，听呢只歌嘅时候，俾你感觉有一种淡淡嘅哀愁同埋幽怨嘅感觉喺里边 你好似一啲记忆啊，或者好多嘢都系随住流水过去。 系啊，系啊，望翻转头，哇！即系呢一个，无论系我谂，对于以往嘅人啦、事啦、地啦、物啦嘅一种怀念， 咁啊，呢一只歌我谂个背景嘅都 要介绍下， 要有少少关系啊，系啊，因为咧呢一只歌就系当年《似水流年》电影。嘅一首主题歌曲嚟嘅，咁写呢首歌，头先我讲过咧，就系阿喜多郎啦，佢其实做呢一个电影嘅配乐工作，咁啊当时咧原来话导演咧系严浩啊嘛，咁咧其实本来咧就想请阿喜多郎咧可唔可以写埋嗰个嘅主题歌曲，咁但系咧佢实在工作太忙啦，咁就冇时间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得到佢嘅准许，就揾咗阿小田哥咧帮佢写咗只歌，咁、但系咧。用个名咧就一定要用翻喜多郎，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咁嘅编排啦。咁至于写词咧就系阿郑国光老师，系啦冇错。咁原来咧呢一只歌嘅版本咧，并不是我哋而家听紧嘅呢个版本嚟嘅。咁咧就系有第二个嘅版本嚟嘅。第一个版本咧，其实咧就跟翻里边咧电影嘅桥段嘅一啲说法，尤其是咧如果你有睇过呢套电影嘅话咧，系最后嗰个镜头 系 就嗱呢套电影咧系边个做咧？记唔记得？ 啊！顾美华系 同埋斯琴高娃 哦，系系 系啊！嗰时成日都听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演员嘅名 字，系 咁咧就阿郑老师咧就话啦，呢一只歌咧佢睇咗套戏六次，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话啦，最后嗰一幕咧就系点咧？就讲阿顾美华咁啊，当时佢喺香港做嘢嘅，就特登咧就翻乡下揾佢嘅前男朋友。 系 咁佢自己当然系一种好时尚女性嘅打扮啦。但系咧佢个前男友咧就系、是、一个好乡下佬咁嘅样，瞓咗喺个屋脊上边，即系个屋顶嗰度。咁咧就知道佢当时咧就已经同一个叫做乡村嘅女教师咧已经系即系结咗婚。最后镜头就系咁样话影住呢一度，好似好苍茫。嘅一种感觉，咁本来咧就话呢个嘅女主角即系顾美华咧，好似好挂住咁样，当时嘅呢个情景，但系咧阿郑国光老师后来都系觉得唔得，我要俾咗佢一个新嘅意义佢，令到佢咧俾人嘅感觉好似得啦。旧嘅已经结束咗啦，望住就算啦，我要重新上路啦。所以咧，佢原来咧第一次嘅歌词咧，大概嘅写法系咁样，佢话望着他的脸，在怀念从前，望着他的脸，心感到何疲倦，记起昨天的笑。昨天的爱，即系同嗱，头先你听我讲， 好好听啊！ 继续 唱， 继 续唱，你唔唱我唱噶，你唔好逼我啊！唔系我唔会啊，我唔识唱啊。 唔系，即系同系咪啊？同佢而家嗰 种唔同啊，唔 同。而家我哋听个歌词咧，就好似听睇下啲水啊，睇下个前面好似 大啲啊， 系啦，大啲啦， 直情个气势啊，嗰样嘢 系啦。我好似一条船啊，喺个海嗰度流动啊，我唔知点算啊，咁样好似有一种即系苍茫嘅感觉， 就唔知。只是一个个人感情那种。 但刚才那个歌词就是将他在电影里面即好像跟足戏里面发生的桥段那个镜头这样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看回介绍呢，其实这一套是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人回去祖国大陆拍的第一部文艺片。 还 要这套电影公映之后呢，没多久呢，因为它是1984年公映的嘛。跟着就有中英联合声明。哇，哪有这么啱、 啊、 因为这套电影呢，我小个呢，其实我陪我妈有看过的。嗰陣時應該就喺，但係喺屋企佢播翻電視劇嘅時候做翻，即係應該係嗰啲咩電影喺電視劇度再重播嘅時候咧，所以我一定唔會係84年嗰個時候咧。如果我得幾歲， 應該重播啦， 應該係重播。咁但係我有印象咧，就係我媽睇呢套電影咧，唔知點解咧，佢好有感覺嘅喎，佢好中意嘅，但係從來都冇講過點解。 點解咁中意？ 係啦，咁啊，同埋咧，即係亦都有一個我同佢嘅小片段咧。我印象中，我同我媽睇呢套電視劇嘅時候咧，冬天佢又好凍，跟住咧就將只腳咧塞落個暖水壺度咧，即係嗰啲咩暖水包咧，喺度一路暖住腳，一路睇住呢套咧，然後就阿媽喺度好有感觸嘅。咁而家我睇翻咧，可能個原因係咪因為就係同個主題就係話翻到內地探親，可能對祖國生好多感慨。咁我屋企都係內地落嚟噶嘛，我唔知係咪嗰陣時阿媽就勾起呢啲一啲情懷 啊， 有啲鄉愁咧，咁樣係啊，所以順便都將呢只歌咧，今日彭程咁啱揀呢只歌送俾我媽，佢今日生日。 哦 ，Auntie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青春常駐。 係啊，咁啊，所以嗱，呢套電影啊，仲要我諗有啲原因。 原来佢话顾美华喺戏里边系潮汕乡村长大，我妈系潮州人。 哦，咁唔怪之得啦。 哦，如果我睇翻，我有啲明白。 咁有感触啦， 系 真系。不过咧，嗰阵我睇翻嗰啲资料都讲咧，话系黎小田当然系监制呢一只歌啦。咁佢当时咧叫阿妹姐咧唱嘅时候咧，唔好唱得咁唔开心啊。系啦，即系唱得开叫做点样讲咧，开心一啲啦，系啦。 但又好难开心。 系啦，咁但系咧，阿妹姐唔理佢呢一个嘅说法，系啦，就用咗自己的方法去唱呢只歌，但呢只歌其实真的几惨嘅。 你睇外貌早 改 变，处 境都 变， 系啊，情怀未变，系嘛？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 系 人海里边，系嘛？心中感叹似水流年，我哋留唔住昨天，留低嘅就 系 思念。但我怀念都系往年，但外貌已经变咗， 系 处境不变， 系啊，我的心就似小木船， 系啊， 哇，其实都几反映而家噶， 系啦， 系啊， 咁啱得咁巧，我哋今日揀嚟嘅歌曲系啦，竟然都可以同依家嘅呢一个状况都有啲联系，好似有啲感觉。 系啊，咁呢只歌亦都系好多我哋听众喺嗰个年代， 系 无论你记唔记得到电影，你都对呢只歌会有啲勾起情怀。 冇 错， 就系似水流年啊。 永远似好看。怀念往年，我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老，何止有思念，一串串永。 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听完歌我哋翻嚟啦，而家系三点搭四啊，今日同大家都一齐倾下啦，系有冇恩爱而去第二个地方住呢， 系 啦，我最近亦都冇考虑去第二度住下咁样咧， 系啊。 不过依家出境就难啲啦， 系啊系啊，即系换个地方咧，系咪真系会有新景象？起码喺拍拖上面都会有啲新希望咧。 系 咁啊， 对人生当然有啲新希望。 系啊，讲下你嘅体会啦。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啦， 阿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 系啊，你哋好啊， 你好黄 小姐，中女宅男你好， 请讲。 咁咧，我就因为屋企人申请我美国移民啦。咁但系未曾批之前咧嘅1993年至到2000年咧，咁我每一年咧都会过去住几个星期嘅。 哦， 咁变咗就去探屋企人之余，亦都即系都几中意嗰度嘅环境啦。 美国边度啊？ 喺嗰度啦。美国三藩市， 三藩市， 我要咁多年都仲系等审批噶，十几年我嗰度讲紧， 系要因为个 type， 即系我申请个种类咧就变咗要耐少少时间咯，咁、 哦、 就、 okay、 所以由93至到2000年咧，嗰头尾八年咧，我每一年都会过去嘅， 系咯，好夸张，系跟住咧。 咁就喺其實喺嗰段時間，每一次過去住幾個星期裏面咧，咁都會有機會識到當地，即係其實又係由香港移咗民過去美國嘅男士嘅。 Oh, okay. 咁佢哋咧會比較上中意咧，就係香港過去嘅女士。所以我哋呢啲咧，即係喺有啲嘅聚會啊，或者係朋友介紹裡面咧，佢哋移咗民過去一段日子嗰啲男士咧，都想揾翻香港女士做一個拍拖嘅對象咯。 咁你覺得揾唔揾得你自己咧？你覺得佢哋點樣啊？ 因为在当中我遇到的几个呢都不是啱我想要的类型啊，同埋亦都知道自己都唔敢肯定几多年后先至会审批过去啦，我唔想有呢啲咁样 嘅纠缠， 有未同佢了解，未同佢认识，但又有住一种男女朋友嘅关系，变咗我唔中意咁样情 况，拖泥带水系嘛？ 唔系咁啱， 唔系咁啱啦。 Anyway, 跟住咧， 咁及至到去到2001年，你记唔记得911事件？ 系 啦，咁我就喺911事件之后冇几耐就收到封信，咁咧就批咗移民啦。咁、 okay. 但系亦都因为911事件个关系咧，美国对申请移民嘅问题咧睇得比较上严谨啲嘅。咁、所以喺个封信里面咧就提我啦，批咗啦。如果你今次唔走咧，就我哋唔敢肯定以后会唔会继续俾你过去。咁、我亦都喺嗰一年，即系收到封信之前嘅四个月，我结咗婚嘅。 你喺香港结咗婚啦？ 喺香港结咗婚吓。咁咧就咁终于决定喺我哋于是喺2002年嘅一月，咁就过咗去啦。我同我先生吓、 你申请佢就好简单嘅， 因为我。因为咩嘛，佢系我配偶啊嘛，变咗我批嘅时候，佢都可以同我一齐过去。咁、我哋系持有绿卡嘅，可以留喺， 系啦， 吓， 咁你就过咗去啦。 咁所以一齐过去咯。 系住咗几耐啊？咁点解又会翻嚟嘅？ 因为我就好中意嗰边啦，我亦都好适应嗰边啦。咁、但系我先生就唔系咁適應到當地嘅生活嘅情況啊，咁、所以都喺一年之內，咁我哋就翻嚟咯。 好短時間啫喎， 好短時間，係啊，係 啊， 同埋其實好掙扎嘅，即係如果曾經移民過嘅朋友咧。可能會有呢個感覺，我唔知佢哋係咪一定有。不過我發覺我曾經移過民嘅朋友咧，都會有呢個感覺，就係點咧？差唔多每一日咧都會有啊，翻唔翻去咧？跟住第二日就唔翻去，再第二日咧翻去啦，再隔日又话，唉，都系唔好翻去。 乜嘢驱使你成日都好似有呢啲咁嘅感受咧？ 系啊，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个感受，同埋咧，你个 keep 咧，你个 keep 永远你唔会摆喺一啲好 hidden 嘅地方，好似即系随时可以拿个 keep 咁样噶啦。 哇，你真系好唔开心喎、啊！其实 你都已经 讲啦， 你谂下，你已经系楞埋老公咧，即系少啲牵挂噶咯，应该大家一齐过去嗰种啦。 因为其实你会好牵挂香港。你谂下，即系你住咗香港咁多年咁 ，and then 你两公婆过咗去，咁虽然有屋企人喺嗰边啦，即系我嗰边啦，有屋企人嗰边啦，咁但系嗰个感觉都系好 miss 香港呢边嘅朋友啦，同埋仲有香港呢边嘅屋企人噶嘛，咁同埋咧就系、其实系一个适应嘅，你由住咗几十年嘅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你真系一个适应嚟噶。 一但 系 好短时间啫，你去到一年，点解唔俾多少少时间自己？系啦， 我都想啊。 不过你先生真系 系啦，咁我亦都唔想睇住佢唔开心啦，系、嘛？咁所以咪即系都系由我自己出声话啊，不如翻香港，因为佢都唔想出声嘅、但系我见到佢辛苦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啦，对佢。于是乎，我就出声话、不如我哋翻香港。哇，佢成个人都松晒。 佢 成个人都松晒。 佢最唔开心嗰阵时候，有啲咩即系情况俾你见到 嘅？因为佢系嗰边佢一个朋友都冇啦，系得我嗰边嘅屋企人啦。同埋我嘅旧同学啦，我有一班嘅旧同学喺美国噶嘛，吓咁变咗对我嚟讲，我仲系有啲 network 啊，仲系可以有我啲 social life 啦。但系放我先生咧，就系、工作翻屋企，我嘅屋企人工作翻屋企，我嘅屋企人 即系冇兴趣识新 朋 友。但系佢嘅兴趣就喺嗰边玩唔到啊，因为佢嘅兴趣系去潜水啦，去踩单车啦，摄影啦，咁但系对佢嚟讲，佢嗰边冇朋友咧，就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啦。咁同埋对我嚟讲，我移民之前嘅八年咧，系每一年都过去噶嘛，我好中意嗰度啊嘛。但系for佢嚟讲，佢就唔系啊嘛。咁所以就有呢个问题咯。咁所以其实咧，移民就真系要喺移民决定之前要做好多嘅 傾啊，即係同屋企人，無論係得兩公婆好，如果有小朋友就更加要傾清楚。就算係有小朋友都好啦，佢哋都有 vote 呢個權，決唔決定去移民嘅。唔好你唔好諗住唔問小朋友啊，其實都要尊重佢哋嘅意願嘅。 係，頭先我哋講咧，即係我幻想嗰樣嘢咧，就係話有冇一啲情況咧喺香港，可能譬如你過得冇咁好嘅，譬如我哋話頭先揾唔到伴侶咧，反而去到外國咧就唔同嘅文化之下咧，係咪真係會 咁？ 容易噶，因為嗰邊係真係有啲移咗民過，即係由香港移咗民過去美國嘅 single 嘅男士或者女士係需要有伴侶嘅，所以即係我咪同你講話，我喺93至到2000年、 哦、 每一年過去咧，我都有唔同嘅機會，可以即係同當地移咗民嘅人去拍拖。不過對我嚟講，我就唔會咁樣選擇咯。 喂，咁但係咪從另一個角度咧，即係話佢哋即係移咗過去嘅華人咧，都冇辦法可以揾到外國人嚟同佢拍拖？ 好難融入個圈子，係 咪好難㗎？ 都未必。我有舊同學咧喺嗰邊讀大學，跟住都留低喺嗰邊做嘢，從而咧就識到佢嘅 husband， 咁就一路佢都冇翻香港㗎。 但係女揾男咧易啲㗎喎，真係㗎、好似個講法咧就話你係中國人，你揾個外國嘅老公咧容易啲嘅。但係你話你係中國男人，揾個外國嘅老婆咪難啲㗎？ 咁呢样我就唔知道，但係因为我識几个舊同学呢都係女性，好容易就留低结婚跟住做嘢，生埋小朋友，咁好 enjoy 即係当地嘅生活啊咁样囉。 而家点啊，黄小姐有冇諗可能都 又返去 係返去美国住啊？ 唔会啦，因为我而家好鍾意啦，其实我好想啦，尤其是近呢两年香港咁嘅情况啦，再加上过去嗰几日发生嘅事真係好令人痛心啦。咁我都呢几晚，其实我每一晚都有去諗，如果我唔係喺香港，如果我移咗民，已经即係一路都留喺美国，我会而家又点样睇返香港个情况呢？即係我都會係好錫香港嘅，不過而家我就覺得係困住咗喺一個死局裏面。 好，唔該曬，多謝黃小姐。 多謝黃小姐。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在港岛游行，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下午3:00过后，一批人转到铜锣湾聚集同堵路，警方一度出动水炮车在鹅颈桥底射水驱散。在百德新街，防暴警员多次发射胡椒球弹，并且施放胡椒喷剂，有警员警告有人从高处投砸玻璃樽，向楼上举起防暴枪。在湾仔马斯道近轩尼斯道，有人用栏杆堵路，十多人被警方截查，警方又要求在场围观的市民离开。在庄士敦道，有人将胶栏、雪糕筒放到车路，行经车辆要转往太和街离开。之后几十名防暴警察、便衣警员赶至庄士敦道湾仔道交界，一度举蓝旗。游行人士散入湾仔道，警方之后封锁那个十字路口，清理路障。警方表示，下午大约2:00，有暴徒在湾仔轩尼斯道一带以岩脉击打交通灯，有交通灯的零件飞脱，又指有暴徒在湾仔一带以垃圾桶等的杂物堵塞多条马路，原本用作道路工程用途的雪糕筒、水马和围栏散布地面。警方话，至下昼大约2:30，大批暴徒以垃圾桶、竹枝同石头等嘅杂物堵塞铜锣湾告士打道，障碍物横跨多条行车线。有暴徒跨越栏围栏，步行闯入附近嘅行车天桥同马路，多辆汽车被逼停仔，大批暴徒喺车辆之间穿梭，严重危害自身同道路使用者嘅行车安全。警方话正在现场采取果断拘捕行动，并且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警方会严正执法，将违法人士绳之于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业发问， 指全国人大主动出手，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在香港公布实施是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表示，近月有不少市民提出特区应该尽快启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但是质疑立法会近乎被瘫痪，还有没有能力通过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林郑月娥又说，会同团队尽全力向公众宣传和解释这次为国家安全立法的重要性，以抗衡反华势力和反政府人士正动员的无理攻击和肆意诋毁。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新增14宗新型肺炎个案，较昨日两宗回升。外界估计，如果东京都疫情持续缓解，首相安倍晋三最快星期一会按专家建议宣布解除东京都同邻近地区及北海道的紧急状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公主道过海咧，交通暂时畅顺。电车服务方面啊，介乎波斯富街同埋糖水道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系仍然暂停。港岛嘅道路状况啦，以下嘅道路呢家系封闭咗嘅，就系由坚拿道天桥南行去坚拿道东下行嘅斜路啦，告士打道东行近景隆街，告士打道西行近波斯富街，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唐街同埋东角道呢一段嘅轩尼斯道封闭啦，同埋轩尼斯道近军器厂街呢一段咧都系封闭噶。其他路面状况，告士打道去过海啦，近演艺学院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天美道、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港安医院呢一段回旋处系挤塞。司徒拔道上山去港安医院方向啦，港安医院回旋处呢一段咧个龙尾去到烈哥顺山道，而马纪仙峡道落山近马纪仙峡道花园呢一段都系多车。响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元芳一段多车。观塘绕道去将军路方向，近汇景广场呢一段嘅龙尾过咗利安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军营一段仍然系龙尾去到映月台。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马嘉烈医院一段仍然挤塞。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龙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都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 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事唔等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喉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杀很大。 继续翻嚟啊，可以讲下呢个网上面嘅一个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冇错，佢都讲下移民嘅一啲体验啦。 好啊好啊好啊 ，Phoebe 咁佢话咧，佢系十年前决定咧就移民去呢个澳洲系啦吓，咁啊佢话因爱。就是移民嘅， 因爱系 啦系啦，佢咧朋友讲话，哎呀，点解要做二等公民啊？做咩要移民啊？你咁样做值得咩？咁样，但系咧，佢话 Phoebe 咧就话，当时即刻谂起《富贵逼人》里面嘅呢个剧情吓，咁但系咧又为咗令自己咧就系唔好后悔系啦，咁所以咧都坚持去做呢件事。 系， 佢话咧挨过咗头两年啦，由零开始，咁就一切都。好好啦，已经变得好好啦。佢咧，所以咧，只要心中咧有呢一份坚持，冇嘢系冇可能嘅。 系，所以你讲开头先富贵再逼人咧、原来亦都有人整理咗一个叫做五出移民电影系列咧，真系富贵再逼人就 系 其中一个咯。系啊，即系最后去到加拿大做二等公民啊。好在佢哋再中多次彩票，然后就话富贵再三逼人咧，佢哋已经回流翻 嚟 香港。系啊，不过原来咧。嗰、那個年份係好搞笑嘅，佢再翻嚟香港1989年， 所以佢翻得嚟就係啱咯。嗰陣時啲樓開始平啊嘛， 即係 人哋移民係嘛，佢話翻翻嚟跟住買樓，哎啱曬。 咁其實係咪即 係 要再拍第四集咧？即係如果咁計嘅話，係咪啊？即係要移嚟去，移嚟移去，真係。 唔会噶啦，我谂系嘛。 咁又另一套就头先你都有提咧， 抽 呢啲 童 话，系啊， 船头尺啊， 系啊，发哥喺外国嘅打工生活系点咧？而最终十三妹又唔系拣咗船头尺，系啦，咁啊，即系就系、是、当时，不过嗰阵时 最后都唔知系咪拣嘅， 系咪起码唔系真系拣咯？哇，咁跟住呢个真系再旧啲咯，过否新娘。有洪金宝同张曼玉， 哦，又系啲假结婚嗰啲啊？ 系啊，好似话系，系咪假结婚？系啊，选择假结婚，希望两年之后攞到绿卡先离婚。咁啊，洪金宝同张曼玉，咁啊，亦都系话当地佢哋嗰啲即系失业移民啊，嗰啲问题好严重。哇，呢套我反而冇乜印象， 我有啲印象啊，有睇过嘅应该 系啊，所以 唔记得啦。 系啊，但系我觉得亦都系即系嗰个年代背景咯。啊，跟住就系红番区咯，系红番区 标叔。 都系有标叔喎， 系啊，同阿成龙大哥， 系啊， 系嘛， 然后就 喺个超级市场嗰度啊嘛， 系啦，就成日俾人恰，跟住就要即系打交啊，系咯，咁啊，最尾呢套《猛龙过江》 呢套又关移民事， 系就因为演绎香港青年唐龙，即系阿李小龙去到罗马，哇，少有地咧就唔系讲英国，唔系讲美国咯，去到意大利罗马喎。佢话对当地生活唔习惯，而佢工作嘅餐馆不时受到黑帮滋扰啊。呢个时候唐龙就大显身手，击退匪徒。咁、当然最劲嗰幕就系罗马斗兽场啦。 记得 李小龙大战罗礼士，哇！咁但系背后又系嗰句，离乡别井，遭人欺负。 系咁，但系就并就系、是、当时就系、是、描述翻嗰个移民嘅境况。不过你都不过都系噶啦，我哋都好似经历咗好多代。嗰啲移民啲故仔， 点解冇一套系讲好嘅移民嘅？ 又以往系咯，由以往嗰啲卖猪仔旧金山，你记唔记得啊？跟住之后就又系嗰啲因为啲政治环境跟住走咗，咁然之后系啦，又八九十年代咁，香港人可能又经历咗一啲前途嘅谂法，跟住然之后去到依家，唔系中间嘅过程，好似你喺开头都有啲嘅咩 working holiday 啊，依家又话咩啊，我识咗边个女仔啊，我想识边个男仔啊，嫁到去或者去到边个地方，跟住然之后就留低落地生根。咁跟住去到今时今刻呢一刻，又好似又重复翻系啦，以往嗰啲经历咁样。 系啊，喂，如果我哋要求咧，有一套电影系讲移民咧，系越移越好嘅，你有冇噶？ 喂，都系 即系， 喂，唔系，其实你都有时喺新闻都见到 嘅、 哦 啊，移到越嚟越开心嘅， 好巴闭嘅，有好多啲系啦，有钱佬喺嗰边读书，系咪即系啲有钱佬啲仔女？我讲系冇错，买靓揸靓车嗰啲咧， 咁系咪要睇嗰啲先？ 好多嘅、哦，系嘛？跟住又着得好靓啊，又好巴闭啊，嗰啲其实喺外国发生喺华人圈子里面咧，其实都真系唔少嘅。 系啊。 系啦，咁啊，不过就切合翻，如果呢个主题嘅话咧，除咗电影之外咧，其实歌曲都真系有好多噶。 闹市这天，灯影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 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都志在美洲，肯多生打算玛利艳活在澳洲，天天温暖，望望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目前，永达共大热唱。 我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散大有彭程有曾志豪啊，吓提醒你，28度啊，相对湿度77%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风。咁啊，听日同埋星期二咧，亦都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啊，我哋等啦。中期嘅天色系啦，冇错， 可能会好啲嘅， 系啊， 系啊，嗱，我要同大家咧交代一下咧，头先咧呢个玩动物之心嗰个游戏里边咧，话所谓摸妹妹嗰样嘢咧，我发觉原来真系冇玩过咧，我真系唔好靠我老婆嘅转述咧，呃鬼我， 做咩事？做咩事？激 死 我！唔系摸妹妹咩？ 佢话原来系就系咁解，即系你可佢可话你大致冇讲错嘅，系 game 里边一个动作，亦都系令你可以获取到一啲道具嘅方法嚟嘅，即系话大致系冇错嘅，但系佢话。好細緻嘅劃分咧，佢話又唔係好似我咁講嘅喎。跟住咧，佢有個 friend 咧就好有心機咧 ，send 咗大段咧畢業論文都冇咁詳細啊。佢話幫我聽，阿豪啊，所謂摸妹妹嘅意思，1234567890咁樣。跟住我睇完之後，我決定棄護。我淨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好似話佢裏邊有隻貓頭鷹公仔咧，就叫做貓頭鷹妹妹。你摸佢一下咧，就話唔知攞到咩道具啊，又可以得到一個唔知咩機會啊。咁但係咧，裏邊仲有啲情節咧，佢哋講俾我聽之後，我話。我越讲会越核突嘅，佢话咧，所谓摸妹妹嘅意思咧，就是、譬如佢话，我约你一齐咧，就我想要你件衫，件衫系要做出嚟嘅。佢话我点可以攞到你件衫咧？我哋除衫啊，我哋除低件衫，然后咧交换着咧，就能够咧当系摸咗一下噶啦。 跟住 咁即系呢一个动作叫摸妹妹啊，或者呢一个做法叫摸妹妹啊？ 我气糊，我想话，我听完之后我话唔好算啦。 哦，其实我谂咧，其实即系笼统啲咁讲，其实佢可以包含好多嘢嘅，系咪啊？ 我谂即系话佢呢个动作吓。如果我哋将佢简单啲咧，呢、這个动作咧，的确系爱嚟咧攞到一啲唔属于你嘅道具嘅一个方法嚟嘅。咁、你听到啲人如果玩游戏嘅时候讲话，喂摸一次就够噶啦，其实佢真系唔系讲衰嘢嘅，佢、真系讲紧游戏里边话攞道具嗰啲嘢。系啦，但我净系知道，哇！呢只 game 唔会啲咁多人中意玩啊。 系咯， 莫非突然间听到就话我又要除衫啦，又要着衫啦，又要摸、啊。哇！仲要 就是、所以虛擬世界開心好多 嘅，虛擬世界開心好多，真係我都覺得係。OK， 喂，嗱，仲要講一單咧，就同啲日本後生仔有關嘅。 咩事？ 我覺得呢個新聞咧，同香港都有啲啟示咁樣。嗱、你覺得頭先我講 Beyond 嗰套電影咧，叫做《莫欺少年窮》。咁你當然你理解嘅意思即係話，喂，你寧欺白蘇翁，莫欺少年窮，點解啊？喂，白蘇翁就年紀叫做大啦。咁佢可以改變嘅機會就唔多，但少年窮話就話窮啫，佢少年，你唔俾佢第時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噶，係咪先？ 會 係啊！ 我啱啱都訪問咗，之前啱啱訪問咗一個後生仔，佢都係嘅。 佢點講？ 佢係14岁跟屋企人移民過去美國，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咧喺嗰度學識炒股票啦，跟住之後就炒一大輪啦。17岁已經坐擁有，睇下先幾多百萬，唔知100万美元，然之後將100万美元變咗幾千萬港紙。系啊，佢有好多钱嘅时候都唔知得个10几岁啫。 玩大富翁 系 嘛？ 唔系，系真事嚟。 O K O K O K， 迟啲电视有得播俾你听。 嗱，呢个就系、是、呢个就系、是、莫欺少年 穷。系啊系啊。 好啦，但系如果我同你讲话，嗰、那个少年佢唔嫌自己穷咧，佢冇谂过改变咧、 哦，即系佢好享受而家当下佢嘅生活。 系啦，如果你嗰个莫欺少年穷。那个少年出嚟同你讲话，我唔 care 喎、啊。其实你唔使惊话咩莫唔欺唔欺我、啊，我冇谂过发达、啊 嗯， 我觉得我 OK，、啊、我系穷啊、 嗯， 所以我系唔会改噶啦。嗱，咁你又会系赞赏佢啊？定系你会觉得佢搞错你个冇志气噶？我哋嗰句说话莫欺少年穷，其实系赞赏你哋嘅斗志、啊嗯。你估你会站喺边一方啊？嗱， 喂，佢而家咩事啫？ 23岁。少唔少年啦，都仲少年啦。咁、 啊、 如果佢赚钱赚得少，但系佢唔谂住改变，咁你会 佢开心嘅， 佢开心嘅，咁你系会欣赏佢，定系你会等佢着急先？ 系冇乜嘢可以做得到 嘅。系啦， 系咯，佢都咁大个，系咪先？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因为日本咧最近佢哋就做好多对比啊，就系话咧疫情之下咧，究竟唔同嘅打工仔，佢哋嘅心态会系点嘅咧？佢就揾咗两个咧。都是20几岁的朋友，他们呢就来讨论，就是说究竟他们两个人都是20几岁，你们的钱搵的数目就差好远，咁究竟佢哋 边个开心啲？ 系啦，边个开心啲？ 系 啦，边个开心啲咧？咁样佢就揾咗两个人，一个咧就系25岁，嗱，但系咧呢度咧我就唔明，佢话咧佢系做酒店小姐嘅， 嗯， 哦。咁我相信佢係即係風俗娘啦，就算未去到可能係闊個身出去，可能都係從事夜生活啩、嗯，我諗啦。佢話佢做酒店小姐，就咧月薪咧就係1200万 yen， 嗯， 即係你除七嘅話都哇上10万嘅咯、嗯，我諗應該係啦、嗯，幾百萬走唔甩嘅咯。咁咧呢個就係一個年輕人啦， 25岁 係啦，月薪咧成1000万 yen 嘅。另一個咧就係23岁，月薪咧。就是15万 yen 嘅，咁15万 yen 對比啦， 其實即係我諗你大概啊，哇，10万7000，可能10000都冇喎、啊，15万 yen 即 係佢係做嘢嘅， 係啊，佢做咩咧？就做送外賣，送而家我哋最流行嗰一隻嘅叫做即係速食店，咁佢就揸架電單車就周圍走咁樣，咁佢哋兩個位真係爭好遠、啊，爭好遠嘅價錢、啊，咁然後咧就問佢哋啦，你覺得佢哋兩個邊個開心啲？咁、咧就先問咗嗰個男仔，佢、就話啦，佢原本咧就嗰份工仲可以翻嘅、 嗯， 不過就要俾人變 home office。 哦， 佢就 疫情底下都冇得翻工啦。 但係佢就話咧，佢覺得冇意思，佢索性辭咗呢份工唔做、 嗯， 就走去做呢一個 Uber Eat，、 嗯、 即係佢嗰個日本嗰度啦。咁啊，所以第一咧，啲人就好驚訝啦，就係話。其实你 系 有份正经工嘅、即系唔系话佢送外卖唔正经，但系嗰个散工嚟噶嘛。佢嗰个系一个正式全职嘅工作， 但佢哋因为嫌话吓，要我喺 home office， 哎，我宁愿唔做啦，就唔做，佢就走去送外卖。嗱，咁首先第一，啲人就好惊讶，就系、是、呢、這个决定正唔正确嘅咧？系啦，第一啦，第二，人工啊争好远，佢之前份工咧，佢冇讲几多钱，但系咧。而家收入比之前少咗好多，少咗好多。佢话而家咧就净系得翻一个月15万 yen， 仲要租楼啦。咁佢租嘅屋咧就净系租个大概百零尺多啲。 系 佢里边冇家私噶啦，因为又去影过啦。佢话得厕所、洗衣机都冇啊，都系同人 share 嘅，就净系得张棉被、笔记簿电脑同埋三四件衫啫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但我好开心、啊， 简朴嘅生活啦、 啊。佢话我好开心啊！佢话点解啊？我嘅收入少咗，但我睇 YouTube 系免费嘅。我食嘢咧就食最低限度就够啦。我三餐咧都喺便利店度解决。楼唔使买，车更加唔需要，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啫。咁佢就话我冇问题噶。我平时嘅休闲啊娱乐咧，大概都系用港币几百蚊就搞掂噶啦。咁、然后佢就话啦。我觉得自己无欲无求， 系即系佢唔需要咁多钱啦，基本上系即系即使佢而家嘅收入，头先听你讲都唔系话好多， 系啦， 够用啦，正所谓系。 好啦，咁跟住日本啲人系点睇咧？冇人赞佢， 系冇上进心啊你， 我真系、啊，全部都系话你住喺咁窄嘅地方，仲话年青人欢迎啊，无欲无求啊，对金钱冇兴趣。佢话其实你系逃避啫，佢话你有冇谂过，如果你病嘅话，你点算呢？咁有啲人就话啦。你唔谂下三四十岁，唔通你仲踩单车送外卖啊？咁样，跟住有啲人就话：我唔明点解咧，啲人成日要鼓吹呢啲年青人咧，好自由自在。但系你完全冇谂过，过咗十年、二十年之后， 啊、 你系要靠社会接济嘅咁样。好啦，于是乎就 好多争论啊，系啊。 咁嚟你 真系好难嘅，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佢真系自己选择嘅即系方式嚟，你唔可以冇得逼嘅呢啲嘢。 但如果嗰个系你嘅仔咧？ 冇噶。 如果你仔佢同你讲，妈妈，我觉得而家好 free 啊，我只系送下外卖就够啦，一个月餐搵餐食， 冇办法，我只能够尊重佢而家呢个做法。 你唔会劝下佢咩？ 有乜好冇得劝噶？ 但系佢系唔好噶嘛？ 咁 点 啊？喂，你去搵份工啦，咁样咁咪由佢做几年？有啲好多人都系咁样噶， 系 即系读完书出嚟，可能玩几年咁样，跟住然之后到佢自己觉得识得觉悟嘅时候，佢咪自己会识得走去。搵嘢做咯，我唯有可以系咁样嘅咋，等佢咯，或者系中间系啦，俾啲鼓励佢啊，咁样咯。 但系我谂日本咧，点解大家咁惊咧？因为佢哋嗰个所谓嘅啃老族咧，同埋话同即系长辈依存症都好严重咧，啲人就担心就话死啦！嗱，十零而家先23岁就咁样啦。 几时啃到老啊？ 系啦，佢话嗱，而家你叫做自给自足，但系如果过多一排咧，你唔掂嘅话，你问唔问屋企攞钱啦？你唔问嘅就一系就问政府攞，你唔问政府攞嘅，即系你自己搞唔掂。咁就有啲人好担心咁样。但系你从另一个角度嘅就系、是，佢话会唔会系个僆仔，佢都已经觉得都唔知搏嚟做乜啦？如果我多5000蚊收入，可能佢搵份正职， 系 啦，其实佢都系咁上下嘅啫，只不过可能就系由普通白饭团。就变咗可以摄两嚿三文鱼嘅饭团， 咁、或者佢由送外卖慢慢会去到送外卖嘅主任同埋送外卖经理咧。 唔系，如果佢有上进心先得。 你唔知噶嘛，啱啱先？ 唔系，咁可能咧，我觉得最大分别咧就系话，你可以穷嘅，但系究竟你系应该乐于穷，定、 okay、 系你应该话我唔要穷？ 头先你讲咗一个故仔啫，咁另外嗰个娱乐场所嗰个小姐咧，佢开唔开心啊？ 佢嗰个咧已经冇人关心佢啦，因为咧大家就会觉得话千几万月薪，佢话你仲有咩好担心佢先得噶咁样，咁大家比较集中。 如果用钱嚟衡量嘅话，你可能会觉得佢好开心啫，就系佢生活喺一个或者喺一个工作咁嘅环境里边，咁佢可以有几开心啊？ 冇啊，所以有阵时你好矛盾咧，就系话你穷咧，究竟应该用个咩心情？系安贫乐道，但系就会话喂，你廿岁你安贫？咁定係你应该每一日都处于不满。 唔係我都好明嘅，好似之前大家都话啊係啊后生仔冇大志啊，淨係諗18岁就搵公屋啊，即係呢啲咁样嘅諗法完全係冇任何嘅梦想。 有啲似有啲似。係 啊係啊，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有时个环境令到你有咁嘅諗法绝对唔出奇嘅。但係你要去冲破佢嘅话呢，其实真係要靠你去到嗰刻，你自己都要有啲觉悟㗎喇。 所以呢有啲人话不满呢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即系点解啲人成日话喂唔好惯啊唔好惯啊，即系无论讲咩事都好啦。因为点解呢一惯咗咧，你发觉冇所谓啦，系啊， 你条线就会越褪越低啦。 系啊，所以我有阵时成日翻嚟笑彭程咧，其实我想佢唔好惯嘅啫，希望佢努力啲。 但跟住發覺佢太完美啦，係咯，佢太完美啦，冇乜嘢需要我去催逼佢啦，係咯。 多謝你催逼我啊！其實我日日都有努力噶，不過係好難察覺到啫嘛。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逼进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越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满对苦旧，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得断粮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晴香嘅无力感啊，差唔多去到四点钟啦。钟女就南散，但系同你讲声再见先。新闻翻嚟之后会有小白天空海阔。下个礼拜两点钟约定你，钟女就南散，很大香港电台第二台，拜拜。